故事，以为你仍活在那座不眠的城市。 春天。那年秋天的风引入慌乱的耳机，那年冬你，如果夏天街角遇不见你，漫无目的的胡言乱语，让我独白出谁的回忆。春夏秋冬放开了你，你让我怎么平静？你的话就像秋风无情。一样天晴，那年秋天的风引入慌乱的梦里面没有你，如果夏天街角遇不见心，就像阴冷的冬季，春夏秋冬失去了你，春夏秋冬放开了你，你让我怎么平静？你的话就是放开了你，你让我怎么平静？你的话就像秋风，看着大雁一起回归远方，心中想家乡的彷徨，保持着习惯的想象。 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守着你的冷漠。嘲笑我，笑我耳朵是铃铛，笑我放你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美丽不说，岁月风干我的执着，我还是把回忆紧握太多，等散落，散落太多。 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这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之后张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开始闹的，你还在想些什么？这世界已经疯了，你就别再来的，别找了。 折磨，别找了，找不到你，上帝如此忙，找了，找不到了，你还在想些什么？这世界已 注意，却在多年之后成为你口中的好兄弟。我潜心学习，所以我笑着对你说，有女朋友别忘了欺负我吃饭啊，这样咱们 别再哭，你是否能想我？当我离开以后，你也许会世界。 徜徉浩瀚出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 祖孙大不同。 闺女，紧张吗？ 哎，老爷，今天出分，我当然紧张啊。您想想，您上了北师大。 僵硬了。 哎，知道，考上大学就是天之骄子，国家分配工作，不知道听您说了多少遍了。下边您是不是该说，我妈99年高考赶上了大。有网了，你帮我查查嘛，我可不敢看。 嗯，好，不错，你的人生啊，这才真正开始呢。 全屏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和潮流相关的都在 都揉进来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我想用但愿这城市能带给你自信，让我们重新开始。 我是俊杰，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 FM 98.2。每晚9点，活力 music 晚间版，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 不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 活力 music， 我知道。 该成家的年纪，但我的女人啊，我的 呢？那我的单纯呢？这个年纪我已不再是变得怀旧，喝光了这杯酒，就再也 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Nothing frightens me, baby. When we've given up before we try, is it love? 冬雪飘散一人十里归途百年孤独下的海边让柔光经过着你在黑夜朦胧一夜冬雪飘散一人十里归想拥抱寂静中睡去孤独中清醒泪上 I cannot recognize myself. Da da da da, miss you

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 思念蜗牛爬过露出几缕细线针， 角落隐形蛛网，蟾蜍满枕挂件，雨点你打伞挂在墙沿，听见一绕雨里围住一切留恋，雾气散溢成花的线天，止水太浅怎脱得起岁月的祭奠，何言腼腆是出水的芙蓉面， 看得太寂寥。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冬天，最后一片树叶安静地等待着春天。 情于是谈笑于忘，诗经冷眼没浅尝，难与书单难采得失难是情冷眼没浅尝，难与书单难载得失难是求而不得， 色是你，黑白是你，低落欢喜，有时不见踪。你是我梦里失去得到欲望失重，

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八点到九点 ，FM 九八二，北京。声优， 大家好，我是山心， 我是黄真纪， 唱剑， 大家好，我们是七朵 Seven Sense，Toser，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漠龚一杰， 舞剑。 像以前初音的歌，把所有的歌都下 来。NMM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技巧，它对颜色的这个。 2018每周日晚七点，和小美一起把。 生活 我见过太多善变的风景差不多却 伤。 是否还很纯情？人群中是谁在艰难走走停停？又是谁在仰望着命运？人生就像一场旅行，繁华之后终将还要独行，纷纷扰扰，没有谁能够说得清。别让像一场 thank you. 憾才应该最珍惜，我的明天我依然会憧憬。 秋树满枯竭凋落，微风洒悲奏，洗净风沙月瘦，为我心间抬头一盏烛火灭愁，谁的 心脏，山高只愿任水流长，湖面担心自己的内伤，心愿屠宰场的冷汤。 微风过，树微动，夜夜只为花相守。愿知秋，愿知柳，有你在左，我在右。说太多没有用，有缘会长相守，又何必强人留？为了红颜独消瘦，天空总有云。在心头，雨落后，你有暖感受，在夜时。当年又不懂愁，恐怕要无留。过去现在和阴晴圆缺，有始有终。风吹过，更迭了四季，黑夜里 窗前的那棵橡树，我是你初次老来时手边的书，我是你春夜注视的那爱你挂在夏日的窗，我要你牵我的手在午后徜徉，我想这城市一摊可爱它孤独的地图，我怎么

て包まれてたくて愛していたくて、 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